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马土伯，你头先就讲一样嘢啦，点解话调查元帅就呢个特区政府对自己冇信心啦，系咪？或者系其实老实讲，而家即系政府咧，即系呢个特区政府嘅瓜田李下咧，即系都无孔不入啊！嗱，因为其实我见到今日咧，就呢个阿刘江华，即系啱啱即系上任第一次做呢个民意调查，即刻负分嘅刘江华呢个垃圾呢个垃圾桶局长咧。咁啊，即係今日申報呢個行會成員嘅利益啦， 喂，警會 係啦， 行會你真係講慣中間銀行啦，係嘛？ 喂，原來佢有呢，喂，原來佢而家仲係呢個民建聯嘅贊助會員嚟嘅，即係你身為一個民政事務局局長，你竟然係民建聯嘅贊助會員。阿龍，你之前聽過細良嘅節目嘅，佢點樣講咧？佢有啲咩利益衝突咧？如果就咁聽嘅話？ 我記得好似話係咪啲主要官員唔應該有政黨背景啊？好似 唔係佢唔係好記得，唔係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啦。 但係老實講，呢、這個制度咧就荒謬嘅，即係作為一個理論上嘅民主嘅社會嘅時候咧、你嘅執政黨、你嘅執政團隊梗係有政黨背景啦。Otherwise 邊個支持你嗰啲政策啊？好啦，嗱，你共產黨要搞個咁嘅怪胎出嚟，嗰啲咁嘅所謂嘅行政長官啊、高級官員啊嗰啲咁樣。即唔單止係老共委任嘅問題啦，係在於你係唔可以有政黨背景嘅。根本呢個係荒謬嘅。但係呢而家擺到明啦，我委任劉江華嘅時候，佢就可以係即係話俾人聽，我係民建聯嘅成員，即係擺到明係吹捧佢咯。好簡單嘅道理啫嘛。 唔係同埋即係嗱，佢都講到明啦，就係話。因为佢啱啱揀阿边个揀阿刘江华嘅时候呢，即係呢个689嘅煞有介事，就话同选举无关，屌你老尾。即係嗱，因为其实你作为一个民政事局局局长呢，其实佢系影响到即係呢啲18区嘅一啲即係区议会啊，即係其实 资源嘅分配啊， 资源嘅分配啊， 甚至乎你日后选区嘅划分啊， 其实已经做咗第一样㗎喇。 你作为一个民 摊派都系啊， 你作为一个民建聯嘅贊助會員，你分發呢啲咁嘅資源嘅時候，你豈能服眾啊？ 攤派都係啦， 咪係咯， 你嗰啲 JP 啊，嗰啲咩社區服務獎章啊，咪就係民政事務局提交俾政府嘅咯。 咪所以我覺得咧，即係 嗰啲委員會啊，揾邊一啲嘅區議員啊入去嗰啲委員會啊，啲諮詢委員會啊，或者中央政策局都好啊。都系透過佢哋 make recommendation 㗎啦， 所以我覺得而家咧，即係呢個梁振英政府咧，就係當即係一啲叫做係固有嘅優良傳統咧流落嚟，即係啲英式嘅優良傳統咧，全部當臭西嚟嘅。 四隻字講。 咁啊，你見到今日好好笑啦，我見到啊，即係阿邊個啊，阿鼠王芬係嘛？鼠王芬咧就喺度出個 post 咧，就話自己咧，即係有佢，因為而家都開始緊選舉工程啦，咁佢就即係喺度派發一啲單張嘅時候咧，咁佢印咗個字，就係話咧，佢係一個扶貪委員會嘅成員嚟。咁佢而家係做緊 反貪定扶貪啊？扶贫系嘛？ 扶贪委员会， 扶贪啊嘛！屌你老尾， 鼠王芬真系犀利。 喂，你谂下，喂，即系嗱，好多人就系话，喂，学你阿土伯话斋 slip of the tongue 啦，系咪？即系喂，连讲都讲埋出嚟。喂，但系喂呢样嘢我令我醒起，即系你知唔知道咧？即系其实你观塘咧，即系嗱，你以前嘅选区咧叫做系佢搞呢、這个即系5000万豪搞呢个音乐喷泉啦。喂，你当中有冇扶贪嘅成分咧？喂，呢、這个好难唔系一个成功争取。 所以曾几何时、 成功争取扶贪、啊，唔系啊，真系5000万呢、這个即系音乐喷泉、 啊。其实唔止5000万嘅音乐喷泉咁简单啊，系成个区啊观塘区议会咁，同埋呢个咩起动九龙东嘅计划，究竟中间几多利益输送系完全冇人知道噶、 啊。当日啊，西环契仔谢伟俊啊，咪走去选九龙东嗰阵时候，咪讲起动九龙东咯。 系啊， 系啊，个 project 根本系嗰班友仔喺度围威围。佢唔係點會識講起動九龍東啊？佢一生人都唔知喺幾多次喺九龍東，大哥佢 基本上是那班友仔自己在那利益摊牌，知道政府有这个 project， 跟许仕仁没什么分别的，不过许仕仁就有私人利益，是吧，这班友仔就拿公众的钱，大家围围围而已嘛，搞个咩，头先你讲个咩， 音乐喷泉， 音乐喷泉，5000万，搞乜春啊大哥， 你使唔使搞音乐喷泉啊，即係啊，即係唔係，同埋你使唔係你嘅錢啊嘛，大佬，即係就係、是、四處搞埋呢啲。 但 係 咁講喎，即係我住喺附近，我見到民建聯嗰啲 banner， 佢寫住有個音樂噴泉，就會令到呢個觀塘成為呢個盛事之區喎，真係。 盛事之區係嘛？即係俾大媽舞喺度跳舞係嘛？ 你對啊，我諗真係觀塘嘅居民嚟講啊，即係怕咗你啦。嗰度有個郵輪碼頭，已經係開始可以塞車嘅，大哥。 係嘛？ 嗰度個迴旋處已經好塞㗎啦。 哦，係。 喂，對我哋啲居民嚟講，有乜傻啊？ 我反而覺得即係九龍東咧，其實係應該好似即係你喂你郵輪碼頭附近嘅地方咧，其實有好多 band 友自己度搞埋一啲即係 唔係嗰個係海濱海濱長廊， 海濱長廊 有 band 友 係咯。喂，其實我反而覺得係嗰啲叫做係叫做係公共空間啊，擴展翻啲公共空間咧，其實仲有用喎，真係 好過你政府咁樣規劃落去。 唔係咯，唉， 郵輪碼頭荒廢好，其實有個好處嘅，咁我哋啲單車友咧，咁 但係最荒謬嗰樣嘢咧就係應該規劃嘅就唔規劃，唔應該規劃你係走去規劃嘛？呢個政府真係呢個問題嘛，大哥。 係啊， 正如我哋第一節啱上緊最荒謬嗰樣嘢就係講 Uber 啫嘛。 係、啊， 嗱 Uber 我哋爐炒花生幾個禮拜前 講過啦， 我哋噏過噶啦。嗱、老實講，我就喺香港未用過 Uber 嘅， 係、 但係咧我發覺咧，我喺即係 Washington DC 用咧，即係美國首都啊，好方便。點解咧？你一入個 Apps 嘅時候，因為佢已經location service 嚟，我哋啲電話已經知道你地點喺邊度嘛。跟住咧打去邊度嘅話，你打得快啊，即刻話俾你聽，而家幾多分鐘嘅車會到，個車牌號係乜嘢，型號乜嘢，收你幾多錢？你諗下嗰個 service 係幾方便啊，大佬！呢、這個白牌嘅所謂服務咧，即係我僆仔嘅時候，你哋應該未體驗過㗎。我哋僆仔嘅時候咧，即係除咗係即係搭的士之外咧，仲有白牌㗎嘛，就係啲私家車㗎嘛。其实呢一个系香港精神嚟嘅，即系我哋先唔好讲嗰啲法例嗰啲问题住。 系， 喂，你香港精神就系点咧？就系、是、我能够用我自己嘅能力，我自己嘅方法，喺合法嘅情况之下，去即系为自己嘅利益。其实就 系 为咗大众。 唔系你要变通啊嘛，你变通就系咪就系来于创意咯？即系好简单，就系、是、话你头先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小巴点样嚟嘅咧？小巴前身都係白牌車嚟啊嘛，即係最近有人即係係咁 share 啦，係咪？就話喂，其實當年小巴點樣應運而生，就係、是、因為咧巴士公司大罷工啊嘛，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白牌車啊，走嚟走去啊，截生意啊咁樣樣。 喂，而你香港成個公共交通都係壟斷嚟噶嘛？港鐵係咪壟斷咧？巴士公司係咪壟斷咧？小巴係咪壟斷咧？的士係咪壟斷咧？喂，我最近先喺度 check。即本来我都唔，即除咗自己亲身体验之外咧，就喂，你香港的士有18000多个牌，1500个咧就喺呢个即系市区。个问题就系在于，喂，点解你唔俾多个选择啲市民大众咧？即系好似 Uber 咁，喂，我揸住架，即系好似寻日扣查嗰扎车啫，人哋揸住个 Benz 啊，大哥，揸住个靓嘅七人车啊，揸住个宝马嚟车你嘅大哥。最好笑嗰样嘢就系讲紧冇第三者保險，呢、這個我真係拗曬頭啊，大哥。點解冇第三者保險啊？所有人申請過汽車嘅牌照，都要先俾運輸署睇你有呢一個第三者保險啊，大哥。即係例如話，而家你一間我哋做完節目，你兩條友坐咗我的車，萬一一個唔好彩，即係真係撞咗嘅。唔單止我路人，我嘅第三者保險會 cover 啦，你兩條友坐喺我嘅車度都要 cover 啦，大哥。喂，嗰、那个意义就喺呢度啊嘛，呢度乱噏咩第三者保险啊？我哋所有嘅车都有第三者保险噶啦。个问题关键喺边度咧？就系话，保险公司对于呢一啲咁样嘅所谓嘅优步嘅司机，佢哋去倾日后嘅保险费嘅时候，会唔会加 loading？ 会唔会贵啲？因为你嘅风险系比其他人高啊嘛。你系成日都揸住架车喺出边咧去载人噶嘛？喂，我哋揸一日最多咪一个钟。小则可能系半个钟添啦，一程香港有几远啫？佢所以个问题就唔喺第三者保险， 同埋我好怀疑咧，因为其实咧，嗱你如果你呢啲即系载客嘅时候咧，你咪扮 friend 咯， 係咪？即係好似俾人哋捉到黃腳雞咁樣，即係喺大陸俾人捉到，即係叫雞啊、開房啊咁樣。然之後你咪大家對咗名先咯，即係大家證明到大家係 friend 嚟嘅，我識得你嘅。喂，我你點知？喂，我雖然有揸 Uber 都好，但我嗰個 moment 唔係揸 Uber 嘛，我嗰個 moment 係即係其實係接 friend 啫嘛。 所以佢唯一能夠做得到咧，就而家咁樣放蛇㗎啦，即係好似差佬放蛇， 係係係 走去即係啲一樓一房咁一樣啫嘛。 啊，係啊， 話你做不道德行為一樣啫嘛。 喂，你捉白牌同捉鸡用同一个 同一个手法嚟嘅咋？ 系啊， 佢今日放蛇咯。 系啊， 九龙城去唔知何文田啊嘛， 嗯， 好似话咩去巴富街啊嘛，就系原来隔篱嗰间系警署嚟嘅。喂，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睇翻啊，我可唔可以今日睇翻佢啲车资都好啦？你由九龙城去何文田，如果搭的士咧，基本上最多咪三四十蚊到，我好耐未搭过啦，我唔知系咪咧。但系而家佢抽你七啊几啊，即系话你其实个 market 系唔同嘅。 即係咁講， 我點解會 call Uber？ 我預咗我俾多啲錢。 係啦，即係呢個咧。 但我係坐靚車，好似大爺咁，當嗰條友係我司機咁。 係啦，即係呢、這個呢樣嘢咧，咪就係證明咧，個 market 根本係 satisfy 唔到嗰啲顧客嘅需求。即係呢個係 demand market 嚟嘅。即係正如就係話， 我願意俾喺咁多錢。 係啦。但問題就係話個市場滿足唔到我啊嘛，個市場滿足唔到我嘅時候，有啲人係自愿係為呢個市場提供呢啲咁樣嘅 solution 嘅時候，點解你唔鼓勵佢呢？嗱，尤其係即係嗱最近啦，即係梁振英就喺度講，就係話要摒棄、要放棄呢個積極不干預，然之後取而代之嘅就係適度有為。但問題就係在於而家係需要適度有為，定還是係積極不干預呢？如果以過去嘅一個管治策略嚟講，或者管治智慧嚟講，其實係積極不干預啊嘛。所謂積極不干預嘅意思，我係盡量 facilitate 嘅 market， 其實去自力更生啊嘛。 Let the market decide。 係啦， 係咪？既然嗰樣嘢係有需求嘅，咁咪自然會有供應。 呢個係自由經濟嘅 merit 嚟噶嘛？ 嗱，呢啲嘢本來我反對嘅，不過問題就係咧，你喺個壟斷嘅資本主義嘅情況之下，就會出現啲咁嘅。 唔係，而所謂壟斷嘅資本主義就係話，而家咧的士牌咧，你係限制供應啊嘛。你限制咗供應，咪就係令到嗰啲即係炒牌嘅人，佢哋即係純粹係即係以佢哋自己 speculation 係即係係傷害到本身嘅 market 本身嘅自更新啊嘛。 最高峰嘅時候啊，最近呢一兩年啊，而家回落咗少少啦，的士牌價， 嗯， 最高係700多萬。 係啊，仲貴過層樓啊，大佬屌你老！ 今日有份報紙啊，就係因為 Uber 去做呢一個嘅俾人拉嗰單嘢咧，去做咗個 research 啦，即時打去嗰啲車行問嗰個牌價幾多。而家系680多嘅，阿哥，680多萬嘅的士牌啊，當然係嫌埋嘅的士啦。不過的士好平嘅啫，10-20萬嘅啫，大哥。 嗯、 但係咧，就係佢每個月起碼要供25000，即使你租佢出去都好，佢包你租啊，21000咋，即係你自己要貼4000。咁你目的係咪乜嘢咧？你話俾我聽，一係就係自己揸， 唔係就係供個 mortgage。然之後咧， 炒咯。 但係講到尾， 所以今次 Uber 咧，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亦都係對香港人嚟講，我重新檢視咧香港嘅公共交通服務究竟係點樣。 嗯， 喂，老實講，即好似我咁，其實我都係有少少衝動噶，因為我裝咗個 Apps 啊嘛。佢嗰度第一個問題就問你想唔想做 driver 啊，大哥。喂你有车牌嘅话，喂我平时翻工就摆低咗喺度。 所以而家系缺 driver， 系 demand market 啊，即系你而家系需求甚殷啊，大佬啊， 系咪？我车都得噶，大哥， 唔系， 所以我唔识路嘅人咋，我虽然揸20多年车，其实我唔系好识路噶嘛。 嗯， 最大嘅问题喺呢度，咁但系嘅问题就系你有 Google Map 噶嘛，会带你行嘛。虽然香港系差啲，外国好好多。 嗯嗯嗯， 但系你个政府冇理由。喂，而家雖然你話失業率相對上嚟講係低咗啲咁多，係嘛3-4% 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人哋有辦法去即係刺激經濟、嗯、或者係賺錢嘅，你呢個係香港精神嚟㗎嘛？ 所以咪話咯，即係其實你政府咧呢、這個689咧搞創科局係葉公好龍咯，即係真正正有人係以一個創新嘅科技係解決到市場問題嘅時候，你係會因為啲既得利益咧嘅得失咧，然之後咧就會取替佢嘅。 喂，你 即係保障一啲老屎忽。 你而家嗰啲18000個的士牌連埋新界的士，喂，你而家俾佢焗到6-7百萬，喂，你試去揸。而家起碼一間四嚿水入埋油$50，你一日揸幾 几多钱啊？一千蚊好未？我当你500到800蚊啊！嗱，你叻仔啦，识得揾啲路数去兜客。我唔好讲嗰啲服务嘅问题先。我赚得几多钱啊？500到800蚊。我一个月揸几多日咧？咪最多揸25、26日，大哥咪就揾10000蚊啊，哥仔。我所以我喺上一次嘅节目里边，我咪讲咯。其实我鼓励啲的士佬咧，不如自己自力更生好过。你呢个就真系打破垄断。 系啊， 你谂下而家嗰啲牌，的士牌，大部分都喺车行手噶啦。 车行 60-70%以上咧，随时冇统计啦。 车行嘅 owner 系边一个咧？ 咪就系啲有钱佬咯。 但系据闻，好似你今日自己私底下访问咗个的士佬喎，你点睇咧？ 的士佬梗系反对啦。 反对 Uber 定咩咧？ 反对 Uber， 因为点解咧 ？Uber 系老实讲，对佢一个好大嘅打击噶嘛。因为好多香港人 打工啫嘛， 而家系俾得起钱啊嘛。我宁愿有更加好嘅 service 啊嘛。喂，你攞个 Benz 嚟车我，我唔系真系好似大爷。 但系你访问嗰位的士佬点？你有冇说服过佢？有冇问过佢点解你唔揸 Uber 咧？ 个鬼知咩？个鬼识用啲 apps 咩？呢啲嘅 apps 老实讲，系我已经系我嘅世代嘅人已经好问水啦。 系嘛？咁你引诱下佢啊嘛？嗱，讲真，有钱就使得鬼推磨。即系如果你一个月系可以有3-4万元收入嘅话，喂佢鬼都走去学啦个 app。 是好容易嘅咋，佢系专系货啲司机有个另外一个 apps 噶嘛，只要你打开嘅话，你就做得生意嘅。同埋一样又简单，对的士佬嚟讲，我俾得400蚊、300-400蚊嘅车租一日啦，一个月几多钱咧？你翻如果你翻20日就8000蚊，翻25日就差唔多成10000蚊嘅车租。喂，我买架二手车，即系似我架咁啦，Camry 咁啦。我每月供几多钱啊？系嗰条友，我唔俾我一次过俾佢钱啫嘛，唔一次过俾晒钱，因为佢要赚嗰个利息嘛，即系同财务公司嗰度，我供3000几蚊啫嘛，我仲有架车用。 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你揸 Uber， 我俾嘅首期几万。 其实你揸 Uber 嘅话咧，你真系可以保持到3-4万嘅利润嘅话咧，其实你 但当然你话长远嚟讲， 你3-4个月你只可以养，你可以买架车可以回本，自己买架车都得啦， 再买架新车都得。 系啊，真系 你再做多行生意都得啊，真 系。 但系请司机 嘅系啊，但系 专系 serve 呢个 Uber。 喂，但系今日咧， 即系跑大佬， 而家搵唔翻一段新闻，就立到段新闻就系话咧， Uber 呢一段时间俾人冚咗之后咧，咁某中资咧就同呢、這个的士行一齐就走去搞另外一个 app 啊，就去取代呢个 Uber。喂，所以其实你会睇到一样嘢， 其实你系取代唔到。我话俾你听，我头先讲咗，佢系一个唔同嘅 market 嚟，因为佢系比的士嘅车资系更贵啊嘛。 唔系嗱， 唔系啊， 佢都系做紧呢样嘢。嗱，你听 有而家的士都有嗰啲 apps 噶， 系你听下先啦。 八折的啊，7折的嗰啲啊。 佢呢个 app 咧就系、中边间中资公司咧就等先。就冇講啦，佢就叫做咧叫一號專車咧，就同呢個黃室寶合作，就推出呢個叫 My Melody and Little Twin Star 40周年嘅限量版酷筍嘅活動咧，咁就喺呢度搞即係搞呢個 app 啊，即係叫做係叫快的 test 啊，都係做緊一啲咧叫做豪華房車咧，然之後係模仿翻呢個咁樣嘅生意模式去做。 即係白牌繼續。 其實咧，你講大陸點解係可以容許到 Uber 去做生意？其實因為咧2013年嘅時候。其实是阿里巴巴啊，同埋即系腾讯咧，佢都开始喺度研发紧呢样嘢做。 你搞错晒嗰样嘢，唔系大陆容许到 Uber， 而系话大陆佢自己搞一个 搞 国 企。其实 系啊，佢嗰个叫预约 系啦。咁然后你叫系呢两年咧，佢先至系后来者嘅身份咧，就打入去大陆嘅 market。咁啊，正正因为咧，大陆已经系有呢一套咁样嘅营运模式去做紧噶啦。咁所以你入嚟嘅时候，喂，你又抢唔到市场嘅大份，咁咪？即係俾你形式上面去做競爭咯。 唔係，但係如果咧，如果你特區政府真係要認真去做嘅話，所謂即係容許呢個白牌車，其實個個都有㗎啦。我今日先去 check 運輸署嗰個網頁，佢原來有一個叫出租汽車許可證㗎嘛。啊，俾啲咩咧？私家服務，包括接咗啲偏遠地區嘅居民嘅酒店服務，即係俾酒店嗰啲賓客啦，即係車去機場嗰啲啦，即係嗰啲乜乜 hotel 乜乜 hotel 嚟機場接嗰啲鬼佬嗰啲啦，跟住旅遊服務嗰啲。或者是私家豪华房车服务，其实 Uber 咪做紧呢样嘢咯。如果你投资推广署最初喺呢个网页里面去 promo Uber 嘅话，点解你唔帮呢一啲入咗线嘅司机去申请呢个牌照呢？第一，你喺度起码有规范化啊，阿哥阿龙，你啱先攞牌嘅，但系都唔得。 啊、你有另外一啲 training 嘅、哦，因为点解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真系撞到人噶嘛，大哥？你平时喺屋企翻公司嗰一层揸嘅私家车，你梗系好熟啦，因为条路你又熟，系嘛？同埋系你自己啫嘛，最多系你屋企人啫嘛，你唔系再其他人。所以其实如果你政府真系要认真咁样，系谂住开放嗰个嘅交通市场嘅话，即系公共服务嘅市场，或者俾多啲市民有多啲选择。就即巴士干預啦，其實你唔係唔可以做嘅。 呢個 幫呢啲阿哥司機大哥，咪申請個出租汽車去攞證咯。你佢都可以規限佢嘅數目，係咪？你話太多嘅，可能太雜啦，係咪？即三甲九樓嘅人，你都可以即係去做司機咁，唔知會唔會你到時打劫啊、成嗰啲咁嘢，咁有咁嘅可能啦。當然，亦都冇咁嘅可能都得。咁但係問題你可以規管啊嘛。你既然都俾得。嗰啲咩私家豪华房车接送来回机场咯、啊？点、解你唔俾得嗰啲人去唔同嘅地点咧？我一定要跟你搭地铁嘅咩？我一定要跟你搭呢、這个巴士同埋七人 van 嘅咩？唔系小巴嘅咩？或者一定要拣的士嘅咩？喂，点解唔可以多个选择？喂，香港国际城市嚟嘅、啊，大家都有机会嘅、啊。 但公共交通市场呢个系一个利益板块垄断嘅竞争嚟噶嘛？ 你正讲咗个问题核心啦，就系、是、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利益垄断嘅板块，所以你先要走去打击啫嘛。你唔好同我讲咩第三者保险啦，关你差事咩？你同保险公司研究咗先啦。 即系用政治手段去解决商业纠纷啊嘛。呢、這个 你唯一可以喐到佢系咩咧？就系、是、你冇攞个出租汽车嘅牌啫嘛。咁你而家批咗啲咩牌啊？咪批俾嗰啲全部都系有钱佬咯，咩大商行啊？咩咩嗰啲大嗰啲服務有限公司 係啊，其中 嗰啲咯， 其中兩個一個立法會議員叫易志明，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譚慧珠。譚慧珠你唔記得咗你九十年代 把的士牌啦？ 係啊，所以咪話咯。 喂，你而家批俾嗰啲係咩咧？嗱，我啱有個 list 喺度啊，有三十一個。咁當然咧，好多係即係大企業啦，可能有旗下有幾廿架車嗰啲咩？美麗華酒店係嘛？捷高旅運、環球汽車、大昌行。喂，咁呢啲就可以批啊？其他人申请就唔批得啊？喂，冇道理喎、啊，阿哥、嗯。喂，你就可以垄断去做生意，我哋就唔做得啊，大哥。 系啊， 系咪、嗯？我俾多啲钱都唔得，我一定要焗住搭你嘅的士噶，大哥。 啊，诶、呢啲咪六八九识到有为咯？ 所以 你唔识啊？ 所以呢啲 喂，的士佬为咗费事俾人剥削，喂，佢自己选择买架车去公价车，几多钱啫？好少少嘅日本嗰啲中價嘅房車十零萬啫嘛，係、嘛？作為一個開頭，好過俾啲車行屈你四百蚊一日，跟住就再當然啦，油費會貴啲啦，因為的士就用石油氣啊嘛，我哋就真係用電油會貴啲啊嘛。咁、但係我都多個選擇啊，我招呼嘅客大客啲啊，大哥。系嘛？我中意跑就跑，我唔中意可以休息啊，我的車就擺喺度啫。點解唔得咧？我真係唔好明喎。呢、這個政府搞咩呢？咁你投資香港次最初你係同 Uber 傾，你唔幫佢 facility， 佢入線嘅司機受過一定 training， 一定嘅考核，同埋你幫佢攞個牌翻嚟，點解唔做呢樣嘢？而家唯一告到佢呢樣嘢啫嘛。但係呢個黑市嘅市場，一日有市場就有黑市，你仲唔規範化？你唯一就係衝擊到你嗰班的士商行嘅利益， 係 影響到的士阿哥嘅生意個荷包。 嗯， 系咪？ 嗯， 点解唔正正规规咁去做咧？ 冇啊，所以你话即系香港系自由经济，你几自由经济啊？即系嗱，你喺度保障紧嗰班的士牌嘅持有者嘅时候， 主要系嗰班。 咁呢个系乜嘢嘅经济咧？呢、這个纯粹系叫做系 香港系最自由嘅经济港。与此同时，佢亦都系群大经资本主义最严重嘅地方啊嘛。 咁所以我都系 喂，你谂下，其实而家的士呢个行业啊。你都會覺得第一，而家已經講緊就係好多人有車都冇人租噶啦。你喺九七回歸之前啊，你唔係熟人啊，都租唔到個的士啦。 係， 嗯， 而家好多時啊，你有冇留意的士背脊啊？叫你去租嘅車噶， 嗯， 呢個反映咗第一個問題啦。第二，點解咁多七折的、八折的啊？就係貴啊嘛，我搭你嘅的士。个问题嘅第二面已经喺度啦，第三点解 Uber 有市场啊？咪就系反映到你呢一个所谓垄断咗嘅行业，基本上系一定会有黑市嘅市场系唔 work 噶咯。我随时都我真系想加入噶，屌话而家都系公民抗命啊， 系咪啊？不过系样衰少少，有咩逃军行李接礼咁样系嘛？屌真系又 哇！ 我最惊啦！ 你唔系搞错，你搞错呢、這个咧系 premium 嚟嘅，应该加价添，大佬啫。 咁佢知噶嘛？拣车嘅时候， 唔系你有样噶，大佬你有相摆埋上去噶、 啊、 哥， 唔记得咗添。你真仲有啊？你唔知啊？你唔可以唔好 service 啊！我嗰阵时候去 Washington DC 嘅时候嘅经验就系、是，除咗头先我讲嗰扎嘢之外咧，最后嘅的士佬系俾个 apps 嚟，而家有五粒星啊嘛，即系我哋平时我哋咁样， 系， 你帮我 tick 啊。即其实有奖赏的。第一佢我哋都会好啲嘅求俾一两蚊即係当 tips 啦咁样。你唔俾亦都冇问题。 唔係佢唔会俾咗老讽嘅服务态度俾你。 冇错跟住佢就会好即係诚意咁同你讲阿罗我车完你啦你帮我打粒星啦有五粒咁你你都唔好意思啦你起码咁细或者五啦大哥係咪 咪即係类似淘宝佢嗰种咁嘅 comment 制度囉。 喂呢、這个係好嘅件事嚟㗎。如果政府真係要做嘅话重新开始呢个白牌嘅话有咩问题呢全世界都係搞緊呢样嘢啦、全世界都係打破垄断啦 共享 公平竞争啦同埋你开发不同嘅市场㗎嘛。我搭的士我要平嘅嗱我有代价㗎。第一即係我要等耐少少我都唔知道会唔会拒载屌拒载你都冇个办法係咪跟住佢都会兜路㗎。跟住个价钱唔系 fix 㗎喎你系咁喺度跳㗎喎。喂而家我搭 Uber 几正如果真係有机会嘅时候我咪最多俾咗几十蚊咁我预咗做大嘢嘛咁有问题囉。系啦，所以我都认真考虑下做唔做呢个 Uber 司机嘅话，定有时都冇咩嘢搞嘅。 系啊，有好多啦，即系其实你阿Q 爷都话，即系想做 Uber 啊，已经系。 你知唔知啊？最近而家最入行嗰啲啊，系几万蚊一个月噶，大哥。 要咯，都话咯，你做三个月啊，已经可以买到架车啦，已经系。 系咪啊？做三四个月啦，有条僆仔啊，话唔知做咗几个月啦，佢系买到层首期啊，用呢个绿表啊嗰啲。咁你话赚几多啊？证明呢个系有市场噶嘛？喂，你政府唔系吹捧紧呢样嘢嘅咩？有市场一样嘢可以做噶啦，佢唔合法嘅，你咪令到佢合翻法咯，喺啲规管嘅范围里边咯。 即系我觉得就系香港咧，就唔应该系一个全世界咧最自由经济体系嚟嘅，因为如果你话即系咁，即系你最简单嘅一个叫做系即系 market solution 都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即系。你都係 satisfy 唔到佢，仲要阻止佢嘅時候，咁我覺得真係要調整翻咯。呢、這、一個名次係唔好呃鳩人咯，即係話你自己係歡迎呢啲咁樣嘅外來投資者係去投資香港咯。講真， 咁所以你投資推廣處咪交咯，大哥，你初時同人哋傾嘅時候，喂，你投資推廣處，你唔係同人講清楚我哋香港現有嘅法係點嘅咩，大哥？你叫人入嚟嘅时候， 唔好信投资推广处啦。以后 喂哥，喂我都即刻抄到啦。出租司机有个许可证，你唔系 facility 啲人去申请攞呢、這个呢、這个许可证嘅咩？ 系咯， 黐线啊，简直系。 好， 因为呢个香港都冇咩。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唉，咁啊，即系系啦，过两日听吐炒花生啦，拜拜。喂，唔该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